毛啊毛，我手啊毛，周围身都有啊毛，头啊上，身啊上，总之我通通都数到啦。嗱，首先数嘅有啲人就冇，其中有人会有呢一种，我就问你知冇？人人有格拉底也冇，小姐话毛神神，睇见真老土，所以提到佢光脱脱，怕肉麻怕肉麻，佢话今朝 beautiful。唱到啊个鼻哥，应该就叫做鼻毛咯。新咩中最高嗰啲，你又可以叫做头毛。若果问话在嘴边咧，嗰啲就叫做胡须啦。耳仔之囊，你哋大家知道叫做耳毛。还仲有就身短短的人人叫做汗毛，轮到我唱啲眉毛，眼睛之上有啲睇唔到噶，叫做眼一毛。不过真啊真得意，有啲大姐仔用假睫毛。总看不到的不知叫什么好呢，总一知心一照，你喜欢叫它什么都好了。这一种的毛毛细路仔就完全没有个波，你不得要会错意，这一种叫心口毛。